星星轮回，一个从挑战赛中杀出的职业新队，一个蝉联两届总冠军的顶尖豪门。赛季初的时候，恐怕谁也不会想到这两队会成为对手。揭幕战队的结果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星星战队以0-10这种输得不能再输的比分败给了轮回战队，跌跌撞撞地开始了他们的征程。再之后，星星越来越可怕，第九轮开始再没输过，一路厮杀至今，甚至拥有了一个可以和轮回比肩的战绩，6-10。虽然在积分榜上双方有着多达34分的差距，但是从第九轮到第17轮这9轮比赛中，星星的抢分效率可比轮回还要高。星星已经完全进入状态了。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毕竟这是一支新队，初入联盟，总会有一个要适应的阶段，起步比较不稳定，看起来也是很合乎逻辑的事儿。在度过了那段艰难的适应磨合期后，星星终于一飞冲天。一开始外界帮星星战队梳理出来的问题，如今可以看到清晰的处理。方睿的职业转型，在走出他自己的道路后，猥琐气功流已经越来越得心应手。陌生职业散人的存在，星星选手们也适应得极好，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人们从一开始似乎就忽视了星星对于适应一个新职业的包容性。唐柔、包子、罗辑这些新秀根本不用说，他们在初接触荣耀时，身边就迅速出现了这么一个职业。或许在他们的认知中，荣耀本就是25职业，而不是24，这当中就有一个散人，从一开始他们就不存在磨合障碍。苏沐橙作为职业选手，散人这种怪胎多年不见，确实需要重新了解认识。但是作为一个和叶修心意相通的默契选手，让他来适应叶修的军魔校，无疑比任何人都更具优势。方睿，他和叶修当然没有苏沐橙这种默契，但是方睿恰巧在转型，恰巧自己也在适合新职业，他在这个先破而后立的过程中，顺势就把军魔校立到了他新职业的合作体系中，这构建起来也比寻常选手要快得多。同理，乔一帆开始接触起也正好是职业转型期，也和方睿有一样的构建方式。魏琛拥有10多年的荣耀经验，安文义是治疗，始终就是一个观察者的角度，熟悉起来也很快。莫凡则是之前完全不知配合是何物的人，对他而言则是另外一种先破而后立的磨合方式。星星战队的所有成员很巧合的在和散人的磨合过程中都有着这样那样的优势，于是在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比赛积累之后，他们成型很快，星星战队也越打越顺。不过还有一点也不能无视，星星战队在赛季初的赛程也是相当魔鬼的，轮回、霸图、蓝雨、微草四大豪门齐聚在前8轮，成绩被压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不管怎么说，如今的星星是9轮以来最出色的战队，积分榜排名第5，剑指季后赛的强队。是的，强队，一支拥有3位全明星级别选手的战队，一支在积分榜上拥有第5名成绩的战队，说是强队一点也不过分，没有人会觉得很难接受。既是强队，那就有了和轮回叫板的资格。只不过在这个全明星赛场上，在这个趣味竞技中，星星号称要终止轮回的连胜记录，这是搞笑来了吧？这里的成绩谁当回事啊？现场笑声四起，对于魏琛一本正经的讲话完全不以为然。考虑到叶修在星星的存在，主场粉丝对星星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感，笑声中对魏琛的起哄嘘声也是蛮多的。 呵呵，看来现场观众已经替轮回的3位感受到压力了， 魏琛说道。嘘声更大了， 看起来他们非常紧张啊。 包子疑惑地说着， 这里不是霸图战队的主场吗？他们为什么要替轮回战队感到害怕呀？ 这是害怕吗？霸图粉丝们疯狂了，果然混在叶修身边的都不是什么好角啊，居然在向他们挑衅。徐生顿时又把现场主持的声音给完全盖掉了， 干掉他们！ 甚至有人如此呐喊着。 啊，谢谢啊！ 包子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挥着手， 放心吧，我们一定做到。 我去，我是说干掉你们！ 霸图粉丝们都急了，但是此时隔空相望，这样的话怎么解释得清楚？主持也没打算一直就让他们在这玩下去，连忙已经开始访问下一位了。 要在这里决个胜负吗？ 轮回的江波涛这时凑在星星三位旁边和他们聊了起来。 怕了吗？ 魏晨各种鄙夷。江波涛笑而不语，他身旁的吴起和杜明也都毫不退让地走上前来。虽然是全明星赛场，虽然只是趣味竞技，但如果有人愿意玩真的，他们也不会退缩。轮回是冠军，不是别人口中好像可以随便拿捏的东西。魏琛的态度，这两位看在眼里都是极为不爽。 别急， 魏琛看着那两人， 一会儿见分晓。 魏琛流露出了超凡的自信，轮回三位看在眼里却都有点疑惑。趣味竞技都是全新开发出来的玩意儿，全明星周末前肯定没有亮过相，大家都没接触过，对方这必胜的信念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网游里有什么类似的花样，而这位家伙正是此道高手？三人心里都在揣测着。职业选手对网游是越来越陌生，荣耀在他们这里已经越来越只是一个纯粹的对战格斗游戏，网游里真有类似的东西吗？三人还真不敢确定。星星和轮回之间确实蹦出了一点火药味，这无疑让看戏的人们都很兴奋，没人会嫌看点太多的。主持在逐一访过后边几位后，随即就宣布热血躲避球开始，依照抽出的次序，微草和幸运观众队先上。电视转播的解说已经拿着资料在详细介绍这游戏的玩法，以便观众更好的观看。现场的主持呢，他们的介绍还负担着给参加游戏的选手和玩家一个说明的重任。规则其实就是如平时孩子们嬉戏的沙包那么简单，在封闭固定的场地内，一方持沙包进攻，另一方防守，沙包接触到身体部位，角色便需离场，但若防守方接到沙包，则可以增加一次被击中的次数。若有选手角色已经离场，接到的沙包还可以将离场角色重新救回场上。至于沙包如何操作，已经进入比赛席的微草和幸运观众队在载入游戏后都发现了角色多出了投沙包和接沙包两种技能，每个人略略尝试了一下后，很快就已经掌握了使用方法。比赛正式开始，微草先攻，玩家幸运对手，沙包命中就出局，等于是秒杀。视作战斗的话，无疑将大幅度缩短对决用时，于是只用了一分多钟，玩家幸运队三人就被清出了场。而且观众们都看得出微草战队是留了力的，没有太残忍。跟着到玩家幸运队攻，微草守，结果微草队三人也没有去接沙包，只是躲闪着。在坚持过了上一轮比赛的时间后，也就随随便便让对方打中，算是做个了结。因为荣耀水平的巨大差异大家都看得出，这游戏如果职业选手认真的话，恐怕玩家幸运队的进攻是永远也不会有终结了。微草胜出，其他人也更了解这游戏的方式。接下来是两队玩家幸运队的对决，相近的水平，这一对决可比上一轮的一边倒也热闹多了，嘻嘻哈哈的。两回合后，这两队也分出了胜负。再然后可就到了星星对轮回的对决了，抽签攻守， 轮回抽到弓，于是星星也做防守一方。在观看了先后四队的对决，他们这些再上场的选手当然对这个游戏如何玩也产生了很多的念头和想法。角色进入地图，攻方轮回的三位角色站在等边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星星三人居三角形正中，位置只是出刷这样，待开始后移动走位将不受任何限制。之前进行的两支玩家幸运队的对决，那六人跑得乱成一团，观众又不熟悉他们的角色，其实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熟悉，乱成一堆后把敌人错当朋友，或把朋友错认是敌人的笑话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笑话在两支职业当中恐怕不会出现。比赛开始，沙包初始在谁手是有标注的，此时显示在杜明的剑客无双勾月手中。但是沙包没有就这样被丢出去，反倒是一道剑光闪出，杜明竟然让无双勾月三段斩开路，直接杀了上去。全明星周末的这些趣味竞技游戏从来不会封禁游戏本身的任何东西，所以无论但凡是存有这种对抗性质的，击杀永远是直接获胜的手段之一。但问题是此时的丢沙包，一沙包丢上去角色就会被消除出局，反倒是击杀的话又要计算伤害和生命，显然更加费事。没有人会认为杜明是以击杀为目的去的，三段斩只不过是想拉近距离，距离近一些，沙包当然就更加容易丢中目标，这个道理实在很简单。